一，贺文。笔，我喜欢笔，钢笔、铅笔、圆珠笔。抽屉里藏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笔。前年在泰国访问，逛一家专卖文具的超级市场，看到那么多好看的笔，我又惊又喜，挪不动步了，真想每一种都买一支。当然这不可能，也买不起，但我左挑右挑的还是买了20多支。其实在真正写字的时候，我并不使用这些式样新颖的笔，而只使用一支经常用的笔。我收藏好看的笔，为自己买好笔，不是写字的需要，仅仅是为了满足对笔的一种感情。因为我的工作离不开笔，手里的笔渐渐成了我生活和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把收藏的那些笔统统使用一遍，让它们都活起来，在我的那些空白的稿纸上写下生动文章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决定去买一台电脑。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？是不是我改变了对笔的感情？听一些已经使上电脑的朋友介绍说，用惯了电脑再也不愿用笔写字了。我不相信，用笔写字终究是几十年的习惯，它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。其实我对使用电脑毫无信心，因为我连录像机的几个开关都掌握不好，又怎能把握电脑呢？所以决定买电脑，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为儿子。他上中学以后要学计算机了，平时还可以当游戏机玩。电脑买回家以后，我还暗暗对自己说，坚持两种方法都用，学会用电脑，也不放弃用笔写字。这是一个保证，是自己对自己的保证。有了这样的保证之后，我就放心地开始学电脑。我有拼音的基础，用双拼双音法打字，一个星期就有3万字存入硬盘，操作起来很愉快。有一天，电脑出了一点毛病，我只好停下等朋友来检查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很自然地想到先用笔写。我拿出笔和稿纸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握住笔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手里的笔很重很重。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，不愿再用笔写，用笔写不如用电脑轻松。我愣了，无法解释和自己相伴几十年的笔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代替了。我为我的那些笔感到委屈，但是那一天我就是不能用笔写字。以后我又仔细地想想，才不得不承认，这几十年努力地写，我没有别的工具，就是用笔写。真写得很累很累，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认真想过。直到使用电脑有了比较，这才知道写字很累，竟然累得不想再摸笔。可我还是很喜欢那些好看的藏在抽屉里的笔，当我用电脑累的时候，就把它们拿出来看看，它们还是我的老朋友。